对， 生日快乐！ 哎，锵锵奥运行，咱们今天给博尔特过生日啊， 也给你们两个过生日嘛。你们不是三委之日吗？ 对对对，我们也是 三大伟人嘛， 趋炎附势嘛，对吧？生在伟人的生日，那谁叫咱父母这么会算计呢？ 你们两个真的就是同一天啊？ 同一天 是不会都一样。 这8月21号，你是什么时候生的？ 不知道， 我就是这个点生的。 是吧？ 11:30到12:00之间。 哦，你还真是 就是这点生的。那个博尔特，当然咱不能说是为了假公济私，为了我们这公司也不容易，20块钱能买个酒，对吧？这也不 是过了人生最多人看的一次生日了。 哎，这是哎呀，上百亿的观不是上这上亿的观众上来， 那个你在算什么？ 酒还没喝过， 主要是为博尔特兄弟。但是呢，也不为他一个人。你知道整个奥运会期间，475个运动员过生日 啊， 所以而且呢， 运动员才多少呢？ 1万多运动员呢， 1万多。 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奥运会在中国 啊， 这不也算生日吗？8月奥运会在 中 国 的金牌梦想成功，对不对？ 新生，对，咱们这个一哥了嘛，对吧？ 对， 就是中国的运动金牌的新生 啊， 所以太多理由了，对吧？尾巴上还缀尾，是我们俩的生日。 对，主要还是 来 生日 庆祝一下。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！ 哎，对，也向这个亲爱的各位观众啊，各位奥运观众啊，这个 Happy birthday， 祝大家快乐啊！ 可是你刚刚说到这个金牌，不是现在听说人家美国不跟我们斗金牌多了吗？ 啊，是，那个这个问题呢，这个待会儿再可以再说。美国他是这样，人家查文道那天说的还是对的，就是说呀，咱们说这个美国人很狡猾嘛，看着我们金牌总数遥遥领先。突然间他们那儿媒体排出来的排奖牌总数了，感觉他们还是领先。那天文道就胁迫了，说是美国一直就是这么排的，一直排的就是奖牌榜。 没有，以前是金牌榜，他们是在奖牌这个排不过的时候才排。以前他跟苏联，他超过苏联的时候，他就排金牌排的。 不，他都有排。 你看，你看，徐老师 那个 带上五星红旗说话才 不是这个跟五星红旗没关系。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他不承认任何的排名榜 啊。 他认为他从来就不主张这个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比较， 哎， 他只给，因为你知道排就算是真正的还有一种排法的计分的，你知道 啊？ 计分的方法是这样的，金牌算7分， 啊， 银牌5分，铜牌4分， 啊， 那这个以前曾经有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啊，是美国是金牌第一，但是呢，苏联呢是银牌铜牌排在前面，所以算总分呢超过美国超半天。所以这历来都有，还有假如你要这样算的话，他还要算上4、5、6名。你知道奥运会跟世界杯不一样，他后面4、5、6名很多都算在名次里。 嗯， 所以整体的实力呢，他要在这个奖牌榜之外才能衡量出来。 我给你看看， 嗯， 最牛的，要不还是韩国？你看， 哦，对， 韩国牛， 韩国， 对， 韩国来了个什么呢？ 第一个 人均的这个奖牌数， 中国肯定排后头了。 然后你看韩国排这个也好玩，那咱们给大家看看这个。韩国排的这个榜单的照片，你瞧到没有？ 韩国第一， 韩国这不叫稳居第一，这叫韩国隐居第一。你不去看，也没能让他撒谎，他旁边都标着呢。你看，第三位中国嘛，中国第一，但是人家把韩国放在最前头。再看下一个，你看这比较小，这也是。韩国第一吗？ 中国到第四去了。 哎，中国到第四了，人家会排啊。哎，所以徐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真是学习奥运。我原来对奥运呢兴趣一般，也就是马麻。这次他在中国家门口进呢，主要因为咱们做节目，我学习了一下，我发现奥运会啊很牛啊，很牛叉啊，就是奥运会的价值观很牛。你瞧人家，你各国包括咱们中国排什么金牌榜，举国欢腾，对吧？人家奥委会再次提醒你说。奥运会的宗旨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奖牌的竞争，是运动员个人的竞赛，这是多牛的价值观。 可是 地球村呢？ 可是它好玩的地方在哪呢？就是它也是个矛盾统一。 嗯， 什么矛盾统一呢？就是它没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，可是同时呢，记不记得它的口号？不败单的口号，更高更快更强。 嗯， 它的意思指的是什么？它指的更高更快更强，不是哪一个人更高更快更强，而是人类。更高更快更强，那么这个精神在什么地方体现呢？就讲奥运纪录或世界纪录。 嗯， 你看昨天博尔特跑赢100米之后啊， 跑赢二百米之后啊，那些其他国家的选手，包括他几个劲敌啊，像美国那几个本来也很有希望那几个，马上就过来搂住他，拥抱着他欢呼， 因为他这个世界纪录， 对他们这就是所谓人类更高更快更强了。 对， 他是帮我们跑出 咱们这个全人类最牛的，咱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巅峰？当然，现在大家也不太承认博尔特是人类了。一般他一般都是网上都是说那个外星人入侵地球了嘛。 我一直觉得嘴里说说的，我自己一直说体育这么重要，不要这么狭隘的爱国。但其实电视哈，那天巴西那个阿根廷在踢足球，那边是中国队在比赛，对不对？这个女排在比赛。我忍不住还是去看女排， 绝对 那当然了。 我这个，你说你足球水平来讲，他这个更高吧？可是 对对对，那是我们 是 美国球迷， 没办 法， 就是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悖论，它就反映了咱们这个人间世的特点，理想和现实从来是两回事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那个理想的光芒照耀，你这现实就一片荒淫，对吗？你比如说他说的，重在参与。比如说他说的不要国与国之间比，实际上谁不比啊？比如说他说的这个不要什么商业化，哪儿不商业化？比谁都商业化。 就像会不会他引出来这句话格言呢、啊？他说人的意义不在于战胜别人，而在于自己的奋斗的价值。 嗯， 其实你人，你们想想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都在跟人家比，都在竞争，没有这个竞争啊，你自己去不到快。他只是讲到最后，你才发现竞争最后的目的还是在你自己。你看今天那个罗伯斯啊，没人竞争啊，好寂寞啊，对不对？ 等会儿 刘翔呢？ 刘翔 在哪？刘翔 这是 对不对？没人竞争的、 啊， 他的成绩也上不去啊。 对，独孤求败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就是说那天咱们讲啊，人家奥运还有一个价值，就是说失败美学，就是奥运的生命共同体是由历史上无数失败者。跟你们一块儿铸就的这个共同体，所以说呢，要没跑在罗伯斯后边的我们，他能那样吗？不是，包括博尔特，你知道博尔特最近效应奇大呀。 嗯， 人说博尔特这个他跑成飞人了嘛，带来了四大效应。第一，牙买加成为旅游热国， 真的 很多人。 你说国家的关系，牙买加现在多少人？ 我跟你说，这比你一个娱乐明星、一个歌星对一个国家的旅游价值大太多了。因为大家都想了解一下产生奇迹的国家嘛。 我们都在想牙买加在哪里啊？ 第二，牙买加的山药现在已经全球顶峰。山药、番薯， 你没听过那个说 法吗？因为那个牙买加他爸不是，因为那个谁，博尔特他爸， 8月21号吃山药了， 没错， 对，不，就说他为什么陈金宝，人家说没吃进药，不，他吃山药，吃我们的山药。 博尔特说，我从小我们家没别的吃的，我就给我这儿子吃山药，吃番薯。现在他爸已然正在谈山药的代言人。 中国有几个举重运动员说从小是提石油气罐的 啊。 那些 经济观 也造 效。没错。 当然，咱说说这个外国，再说咱们的这个刘翔嘛，这个哎，我就说，那咱们这个节目做的第一集，我们就在说，在咱们生日的这一天，8月21号下午2点，会宣布一个选举结果，就是选出从29个运动员里选出4个，奥委会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，但是他们直接就转成奥委会委员了。此前中国只有何振良和一个叫什么在清的， 但是他们都不是运动员的， 不是运动员。当时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今天这一天太好了，刘翔肯定能选上，结果没有选上，得了老八。得了1000多票， 是八字啊， 哎，这也是八字啊。 中国今年跟八嘛，真是。 所以也有的那个网友说呀，因为这个都是外国运动员，就是奥运村里的运动员投运动员嘛，运动员投票嘛，就有的网友就说了，是不是咱们没把外国运动员招待好啊？奥运村里的避孕套发的少啊，发了10万避孕套， 十万个人用过，十万个 不够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因为这个避孕套发的不够，外国运动员没有投咱们刘翔的票，对吧？这个也是应该检讨的， 遗憾 有分部门，是吧？ 对，说明刘翔这个选择很勇敢。 什么选择？ 就是退出 偏伤啊， 对不对？你要是说跑也赢，不跑也赢，那不就不叫勇敢？勇敢就是说你做出一个选择，你得承担一定的风险，承担一定的。 但是两码事，两码事。对，我觉得他选不选得上，跟他有没有跑，跟他赢不赢是两码事。这主要是运动员怎么看他的问题。 但是因为这个新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呢、啊？又好多网上出来说刘翔的 教练说话， 教练也说了，哎，你看咱这香槟把人孙海平的那个金玉良言都给认识了。你看这个孙海平讲了嘛，我们早就知道刘翔的这个伤，我们不是不想或者不敢公开， 在我们发现他这伤已经成了个严重问题，严重到影响奥运会上的发挥了的时候，我们想说了，结果正好在那个时候罗伯森破了世界纪录，这下我们犹豫了。他说了什么呢？如果当时刘翔说自己有伤，没有人会相信，很有可能立即就被人误解，以为我们怕输，认为我们输不起。全世界对刘翔的期望值达到很高很高高度的时候，对手突然跑出一个绝对好成绩，我们随便讲什么都有逃避的嫌疑。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这种心理本身呢，就可圈可点。就有很多，你说你比如今天我说这个，我们有一个顾问就讲了，说怎么中国人那么容不得真实呢？ 嗯， 就但是我太理解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咱们呢，很多时候都替人民群众操心，可是呢，这个操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就是说孙亚平说的，如果那个时候公布了，也的确是会， 一定会有这 个，一定会有很多人说是输不起，怕输。 所以问题就是你两害要取其轻，你是觉得当时就把真相公布出来，然后被人怀疑怕你输不起好一点呢？还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后果好一点呢？我觉得这边牵涉到什么东西，就是牵涉到他这个团队怎么样去估量今天中国人的主流心态是什么。我觉得今天中国人的主流心态，从刘翔这个事儿你看得出来。就我前两天我们不是都讲嘛，都说大家骂，有人骂刘翔的话是输不起啊，或者是觉得没办法接受现实啊怎么样。但你后来再看看啊，就很多人他们讨厌刘翔，或者不该说只是刘翔，而是他整个团队啊，这后面整个部门，他们讨厌的原因在哪？就觉得被蒙了。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可能更不能接受被人蒙的，或者被人骗。 还是回到个体育精神，奥运会体育精神有三条是大家都坚持的：赢光荣，输要输得有尊严 啊， 受伤就退出。那这个是很简单体育精神。 对， 那从这个事情讲的反面，什么东西大家都认为是违反体育精神？第一，不正当手段， 禁药啊， 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第二，能赢不赢，这个以前为了某种商业或者是国家的利益， 我们 是很神圣的。 我们不是奥运，我们中国试过的。 对，就是 友谊第一比赛，对 对对 对, 对， 我能赢不赢，我为了更大的群什么什么，这个尤为提升。现在关键最争议的是第三点，就是说我知道不能赢，我索性不比。我 首先 就说，那这是假设了。 嗯。 但是其实这一条呢，你作为赌场原理是对的。我知道赌不赢，我就退出。 嗯， 战场原理也是对的，我这一仗打不赢，我避免损失。但是作为体育精神，因为前面讲过，你输也有尊严嘛，所以大家就在这一点上，如果我们只按照体育精神的一条，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哈。 嗯， 那我既然不赢，我就退出，因为我做不到更高更高更强，我就退出。 嗯， 但问题呢，还有第二点，参与比优胜更重要。你放弃了参与的权利。你在这个体育精神上，所以大家是，我当然我相信刘翔他们不是这样，我相信他们是完全尽力的。 嗯， 但是你仔细想到这个体育精神的最后的拼凑，为什么体育对我们现代的人类文化它有它独特的贡献，就是说它的某些信条是跟其他的原则不一样的。 而且呢，体育精神还真有一点普世价值的，我觉得我们不是现在老在怀疑说这世界上哪有普世价值吗？体育就有，奥运就有。 你在其他 你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们刚刚一开头上一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嘛，说我们国与国还是有民族的竞争的，怎么样？这是有，但我们就说是个矛盾统一的东西。 对对对。 所以，但另一方面，你看到有一些东西是各国人民都会很佩服的。你除了这个赢了的博尔特之外，比如说像昨天我们不是也播了他照片嘛，就那个瑞典的，你看到杜海勇那个选手，你看到没有？是断了一根脚的嘛？ 对对对， 他又来游嘛？ 他两个奥运会都参加。 对，伤残那个他也参加，然后他一上来都也是各国选手过去拥抱他，都说被他感动，说他太了不起了。就这种东西，你是任何人看。你都会佩服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奥运呢，真的就是跟中国这次特别好。 其实收获真是很大， 收获 远远金牌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其他收获。 而且你想，他做的这个工作呀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小细节，我就能看出北京他做的这种工作。本儿爷怎么消失了？你知道本儿爷是什么吗？ 就光膀子， 光膀子嘛。本儿爷消失了，好像一老大爷接受采访说，发了一件儿。又发一件， 发了四件老头衫， 就居委会 一件比一件舒服，他说我再不穿不好意思了。不，你说这个就说明，这说不定从此以后咱就不光膀子了，对吗？ 对， 他们就希望年年有奥运吧， 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 对对对，岁岁有今朝， 开杯 杯， 开 杯杯，对对对，明年再搞奥运， 锵锵奥运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网上说呀，就说网友在网上说，说菲尔普斯夺了八金之后，各个国家纷纷不是不满吗？你就是说你这个游泳不公平，什么仰泳、蝶泳、自由泳，乘以100米、200米、400米，金牌太多了。所以你看，各国都提出不满，要求增加自己的优势项目。巴西队提出来了，说足球应该分成3个人、5个人、7个人、11个人，再乘以沙滩、室内、草地。然后中国人提出来了，说乒乓球应该分为直板、横板、直板双打、直板直打、直板单打、直板横板混双。然后呢，这个英国提出马术应该分成黑马马术、白马马术、红马马术。最有意思的，日本提出所有男女混合项目应该增加3匹、4匹、5匹、6匹、7匹，群匹一直到500匹。唯独韩国在这方面没要求，他们大声喊道：“菲尔普斯是韩国人。”真的，韩国网上就是说菲尔普斯早年呢，好像是哪儿的下夷啊，还是一个什么？ 真的还是假的？ 就 是 假的吧？ 真的 假的？是假的吧？ 说是当年啊，反正来 吧， 真的 还能说成这样？ 也是韩国人 呀、啊。当年在他们那块儿有这么一部分韩国人，他就移民到了美国，正巧在菲尔普斯他妈住的那个州，然后呢就，你说你看他上身长， 这是 下身短。 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别说了，网友 瞎编的， 这瞎编的肯定是。但你说这种要比排名啊，比排数啊，我觉得你看中国历史，这100年的体育史，我们所谓的奥运百年梦，就是个强国梦嘛。就你看最早刘长春去的时候，就是志在参与，真的是。到后来柏林奥运去了40个人，那就想拿牌了。那么到了后来开始拿牌了，就觉得这个国家又强大一点，一开始被人承认，对吧？ 84年一下子就第四位了， 对，没错。然后牌呢，后来光拿牌还不行，还要金牌要多。 对 对。 终于到了今天，我们金牌肯定要第一了，要超越美国了。 对。 所以现在到了一个关口，我觉得中国人呢，到这时候啊，可以问一个问题了，也是个后奥运的问题，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。就最早要中国当年要参加奥运的时候，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想的是怎么样被世界承认，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个包袱没有了， 但是 没有之后以后 另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就是说中国你到底算不算体育强国，你知道 就是对这个举国体制开始会有兴趣，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我现在看出来它是一种精英体育，把巨量的钱投放在这个极少的精英身上。那么今天香港报纸有个评论，他说不完全统计，我不知道他的数字，我不太相信，他说6亿培养从小到大中国培养一个金牌奥运金牌运动员，反正就很夸张。 他这个算法不对，他只算金牌。 可是我跟你讲，最近我有一个亲戚移民加拿大，还是加拿大很偏僻的一个地方，加拿大这次奥运会上才得几块牌，可是他跟我说加拿大太好了，到处都是球场，到处都是这种体育器械，带着小孩你怎么玩什么都行。就我想想，你要在中国，你这个真正你的权重 一步步来呀、啊，就是王某说的，他吃饱饭才没几年呢、啊。 嗯， 他今年这个金牌这样，真是长一个志气啊！以后就一步一步来。你要知道，过去28届，这是29吧？过去28届，美国是14次是金牌第一，苏联有7次，另外7次是什么？有3次打仗取消了，另外4次都是早期有几个东道国得的。而且记住哈、啊，所有人家得的时候，美国都是第二啊。所以他从来对美国人来说，你设身处地，你作为一个美国的人， 千年老二， 他就觉得哇，居然现在在苏联之外有了一个跟他这么强劲的对手， 老美也 是。对，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 是呢， 都是 有这个东西垫底，才能讲参与比优胜更 重要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中国的强国梦啊！你发现没有？只有这样，精英体育强国机制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我这国家在世界上争面子。对吗？争个面子，咱再发展实际嘛。 但你刚刚讲发展实际那个问题呢，其实以前是争过一回。你记不记得88年汉城之后啊？有个很有名的体育界的赵瑜嘛，不是写了本书叫做《兵败汉城》嘛？ 对，汉城我们是 一个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本书嘛。那时候就有很大的争论，就举国体制到底对不对？就是不是应该发展从草根而上？ 近年来关于这个举国体制，你知道大家一个共识是什么？一切等08奥运以后再说。 对啊， 没错， 现在就 这是举国体制大丰收了， 这是一个共识，就是说我们就算。